在远方的时候，又想你到泪流。这矫情的措辞结构，经历过的人会懂。那些不堪言的疼痛，也就是我自作自受。你没有装聋，你真没感动。一个人的时候，偷偷看你的微博，你转播的歌好耳熟，我们坐一起听过。当日嫌他的长发做作，现在听起来是时光让耳朵变得宽容。如今一个人听歌，同时会觉得失落，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。夜色多温柔，你有多爱我。如今一个人听歌，同时会觉得难过，爱不在这里，我却还没走脱。列表里的歌随过往流动，一个人的时候，偷偷看你的微博，你每天做了些什么，我都了然于胸。当时嫌你的蠢话太多，现在回想起画面一番旧。可能是孤独让情绪变得脆弱。如今总是会觉得失落，幻听你在我的耳边轻轻诉说。夜色多温柔，